再后退，忘掉了那些是是非非，不再随后的违规，撤掉防备，是谁又在无意让谁心醉，就让记忆安静的入睡，别不作白，勇敢的去飞，像太阳拥抱月亮的距离，天空的星星的不逃离，就这样一直就是不停旋转着，围绕你围绕你，所有的伤全部都会痊愈，会痊愈，爱你到下个世纪，为你遮风又挡雨，旋转着围绕你围绕你，所有的伤全部都会痊愈，会痊愈，爱你到下个世纪，为你遮风又挡雨，不会想起谁，窗外的微风吹了又吹，所有的回忆开始面对，那所谓不完美的体会，把梦包围，别让这世界一片漆黑，告诉自己不必再后退，勇敢面对所有的尖锐，像太阳拥抱月亮的距离，天空的星星的不逃离，就这样一直就是